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张赞。 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5摄氏度。 今年蔚山庄镇残联为大廊伐村安装了无障碍设施。日前村民孙秀文告诉记者，从屋里走到院里有了这个防滑坡道，方便了不少，还给安装了不锈钢的扶手栏杆，村民们都很高兴。 入冬以来，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持续下降的低温让大家感受到了严冬的威力。尽管天气异常寒冷，但是有这样一群人依旧默默地户外工作，起早摸黑，他们就是马路天使、环卫工人。 近日，林肯公园社区举行了一刻钟社区服务圈服务商签约仪式。签约商家包括早稻图文、和光宴、华安国际旅行社等，这些商家涉及了购物、餐饮、旅游、教育、健身等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解决了社区百姓的日常需求。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大兴报记者于苗慧报道，今年蔚山庄镇残联为大廊伐村安装了无障碍设施。日前，村民孙秀文告诉记者，从屋里走到院里有了这个防滑坡道，方便了不少，还给安装了不锈钢的扶手栏杆，村民们很高兴。今年67岁的孙秀文几年前突发疾病，导致左腿走路不畅，起初只能靠轮椅生活。今年8月，孙秀文向镇残联提出申请，希望家里安装无障碍设施。蔚山庄镇残联负责人介绍，孙秀文属于肢体4级残疾，我们经过前期的入户调查，把他的材料上交给区残联进行考核。区残联将孙秀文纳入今年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范围。8月底，施工队伍走进孙秀文的家，把从屋子到院子的台阶打掉，改造成防滑坡道，并且添加了扶手。孙秀文说，有了这个扶手，我每天都用这个扶手做辅助工具进行康复训练，现在也能慢慢地走出屋子了，感谢残联为我们残疾人提供的服务。 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项目是改善残疾人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今年全区19个镇街的350户残疾人家庭因此得到帮助。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是政府实事工程，从2008年起开始实施，截止到目前，我区共完成改造将近6000户，已经成为区残联的常规性工作。据介绍，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工作根据残疾人家庭现状和实际需求，设置了阳台、厨房、卫生间等不同改造项目，涵盖了进出门坡道改造、坐便椅、扶手、遥控插线板、感应灯等等。平房每户不超过10000元，楼房每户不超过4000元。家住西红门福苑小区的莫阿姨告诉记者，自从有了卫生间的可调节扶手，上卫生间再也不会摔倒了，没安装之前摔过2次，住了2次院。 本台消息，入冬以来，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持续下降的低温让大家感受到了严冬的威力。尽管天气异常寒冷，但是有这样一群人依旧默默地户外工作， 起早摸黑，他们就是马路天使、环卫工人。漫步在大兴的街道上，总会看到辛勤的环卫工人在忙碌着，或者清扫，或者铲土，或者擦洗。从清晨到黑夜，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大兴冬天很冷，但他们身穿厚厚的棉袄，也能娴熟地挥舞着扫把，动作干脆有劲儿。大兴冬天也很热，因为他们虽然脸冻得通红，但脖子额头的汗气却打湿了衣襟帽衫。 一大早，新媒体基地的环卫工人们就集体出动，清理绿化带里的落叶，维护路面的卫生整洁。环卫工人王阿姨笑着说，现在还不到最冷的时候，等入了39、49才是最难受的时候，穿多厚的衣服都能冻透，但是这都习惯了。 本台消息，近日，林肯公园社区举行了一刻钟社区服务圈服务商签约仪式。签约的商家包括早稻图文、陆当代、和光宴、华安国际旅行社、精酿仔果蔬等等。这些商家涉及了购物、餐饮、旅游、教育、健身等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解决了社区百姓的日常需求。服务商们表示，通过签订了这个协议书，就要严格自律，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走出家门用不上15分钟，缴费、买菜、美容，甚至是看病养老都能解决。目前各级政府正在精心打造一刻钟社区服务圈，为了提高服务商圈的质量，荣华街道不断鼓励优秀企业参与社区商业建设，为居民的生活起居带来便捷，也为社区商业的规范化建设开拓道路。 本台消息，为了让市民更加直观地了解电动车在半封闭环境下存在的安全隐患，近日在采玉镇，北京大兴消防支队与大兴区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进行了一次电动自行车燃烧实验。近年来，各种电动车因为经济、便捷等特点，成为群众出行代步的重要工具之一，保有量迅猛增长。但是由于安全技术标准不健全，市场监管不到位，存放与充电等方面问题突出，电动车火灾事故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记者在现场看到，两辆停放的电动车因为电池短路打火以后，小火苗很快就变成了火焰，再加上空间相对封闭，瞬间电动自行车与燃油摩托车被大火吞噬，火势迅速蔓延，热浪扑面袭来。消防人员现场记录，从电动车开始起火到全车剧烈燃烧也就2分钟，整个车体燃烧完也就8分钟。同时，电动车起火后温度也会迅速升高，仅仅3分钟温度就可以达到1000度。大兴区消防支队防火处宣传科科长江良警官介绍，电动自行车在充电过程中一旦发生自燃，它的燃烧速度非常快，而且电动车燃烧时由于电池溶液外泄，会释放大量有毒气体，这个毒性非常大，吸入3-5口就会昏迷甚至窒息。所以提醒广大群众，遇见火灾不要盲目逃生，一定要冷静判断。像这个电动自行车刚开始燃烧的时候，烟雾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向外逃生，浓度过高影响视线了，就不要穿越火场去逃生，待在屋里等待救援，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逃生方法。 本台消息，王先生家住大兴区长丰园2区3号楼，他反映说，自己家里楼顶漏水已经有半月了。12月25号，记者走访发现，在3号楼5层附近，水已经沿着墙体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挂，还有水流向街面。对此，北京长丰园物业管理中心表示，初步判断可能是有业主在房顶安放太阳能热水器漏水导致的，将尽快找专人到房顶查看。记者看到，这栋6层建筑靠近街面楼体北侧的1单元和2单元之间，5层附近已经结有厚厚的一层冰挂，整个区域的楼体墙皮也比其他住宅楼脱落得更严重。往上望去，可见一道白色冰柱靠在管道一侧的墙体上， 正有水从房顶顺流而下，就连街面上也留有一片水渍，底层商户的排水口处皆有一层冰霜。 家住二单元的王先生说，这要是有老人孩子滑倒可怎么办？这种现象基本上每年都会发生，今年已经持续两周。一住在五层的业主告诉记者，冰挂的位置就在自家窗户边上，上午他还与物业沟通了这件事情。我们楼顶上有业主安装的太阳能热水器，看上去应该是楼顶的排水管道没有衔接好。他们说暂时找不到漏水点，夏天水干得快，没觉得有影响，冬天这水就一直这么流，真怕有一天把外墙给沤坏，水渗到家里来。12月25号，记者就此事询问了小区物业北京长丰园物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初步判断漏水原因是与业主在天台私装太阳能热水器有关，他们都是安装完了才告诉我们，所以现在我们也很被动。这个单元有三户业主都装了，现在有两户拆了，剩下的这一户我们也正在联系。工作人员表示，近两三天内会联系防水公司到楼顶查看情况。 大清报记者王艳静报道。如今听书馆已成为区内群众接受文化熏陶的又一个新去处。自从10月4号推出全新阅读体验项目星图听书馆以来，已经开展了7场，截止到12月16号，参与群众已经累计超过2000人次，平均每场听众超过300人。在听书馆现场，记者发现不少听众是从西红门、迎海、北脏村甚至礼贤等镇远道而来的。这个项目以书为中心，用评书、讲故事、脱口秀等表演方式演绎书中故事，传播阅读理念。活动中既有儿童喜闻乐见的绘本故事会，又有成年人喜爱的中华传统曲艺形式评书，可以说是寓教于乐，老少适合，因此吸引了各年龄层听众的热情参与。 现场工作人员有些无奈地告诉记者，现场座位有限，而微信抢票的人数众多，时常出现瞬间抢完的情况。很多听众希望本场结束后就直接领取下一场的门票，为了保障广大听众公平参与的机会，只能拒绝他们的要求。因为观众热度持续攀升，为了满足市民需求，听书馆项目2018年还将继续定期开展。接下来，星图听书馆将根据听众们的反馈和喜好，不断调整内容，创新形式，争取把更好的书搬上舞台。 本台消息，近日有市民向记者反映，保利茉莉公馆的多个快递柜由于合同到期被拆除，不能进小区的快递员只能守在小区门口。但是因为快递员们只能等到晚上7、8点，很多上班族都不能在这个时间赶回家。我周一就到北京的包裹，周末才能拿到手。对这一情况，常常做无用功的快递员们也是既无奈又苦恼。12月22号，记者来到保利茉莉公馆，从居民口中，记者了解到，小区是封闭式管理，快递员禁止入内。原本小区的东门、西门和南门门外都设置有不同品牌的快递柜，小区居民接收快递或者是亲自到小区门口领取，或者是由快递公司员工放到快递柜里。但是不久前，小区东门与南门的3个格格快递柜一起被拆除，只剩下了西门外的2个蜂巢快递柜。小区中多数是上班族，这仅有的2个快递柜根本无法满足大量包裹的存放需求。虽然大部分快递公司安排了自家快递员驻守在东门和西门外，守护着大大小小的众多快递包裹，等待小区居民来领取，但是快递员工下班以前，很多上班族仍然回不来。 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南门外快递柜拆除前的电线还裸露在地表，而东门原本设置2个快递柜的位置已经空空荡荡，墙上一个不太显眼的位置上张贴着通知，快递柜合同到期，所有快递由快递员全部拿回，取快递请联系快递员。 在东门门口等待客户取件的中通快递员高师傅告诉记者，他每晚都要等到8点钟，还依旧会剩下大半的包裹无人来取，剩下的包裹只能和客户沟通，第二天或者干脆等到周末再送一次。高师傅表示，如此一来，快递越积越多，居民们不能及时拿走的包裹就这样被他们运来运去。随后，记者来到保利茉莉小区西门，发现两家蜂巢快递柜依旧立在原地，门外便道被众多快递三轮车与包裹占据，十分拥挤。一位圆通快递员刘师傅对记者说，我们圆通的底商就在小区门口，和其他快递比起来相对宽松一些，所以我们能在这儿等到晚上9点，有些客户下班时间实在太晚，就得等到周六日来拿了。刘师傅说，这一星期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长明显增加，希望小区物业赶紧设置新的快递柜，要不然既折腾我们也折磨客户。 小区的居民对此也是苦恼不已。一位来小区西门取快递的居民王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买的水果已经到了3天，但是自己都是晚上9点多才能下班回家，一直没能来取，没准水果都坏了，少了快递柜真挺耽误事儿的。对此，记者以居民身份来到物业询问快递柜的情况，前台的工作人员表示，居民的难处物业都了解，因为与格格快递柜的公司没能成功续约，给大家带来了不便，我们正在积极与新的合作方洽谈，尽快解决居民们取件难的问题，应该很快就能有新的快递柜了。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坚守平凡也是伟大，他的故事温暖了大兴的冬天。曹进军今年43岁，从部队退伍后入职北京新捷环卫公司，成了一名环卫工人。2000年，他服从岗位调动，放下了挥舞3年的扫把，跨界发展，当起了一名开掏粪车的司机。这项工作又脏又累又臭，可是曹进军没有怨言。他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组织安排什么我就干什么。当一名掏粪司机，这味道有多不好受，只有曹进军自己知道。老曹，你去清理一下这个公厕。每当接到这样的任务，曹进军和他的搭档二话不说就出发，每次出去一折腾就得2-3个小时，身上已经浸透了别样的味道，他和搭档没有时间去清洗歇息，转身就又奔赴下一个污水井了。这样的工作曹进军已经坚持了17年，从2000年至今，他每天开着掏粪车日行近100公里，每日清理粪便6-7车。他早已将管片区的每一处公厕、每一个窨井的位置熟记于心，甚至连哪个企业什么时候该进行清洁了，他都心里有谱。曹进军曾经连续7年荣获公司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称号，2016年还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党员。 工作上的成绩让他引以为豪，但是他的内心也有脆弱的时候。有一次，曹进军去参加女儿的家长会，在被问到职业时，他淡定地回答是一名环卫工人。本来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女儿放学后却是一脸的不高兴，说：“爸，你以后别参加我的家长会了。”工作上再苦再累，曹进军都没有埋怨一句。但是听了孩子的话，曹进军心里感到不是滋味，也对这份工作产生了矛盾和纠结。公司领导了解情况后，主动与孩子的班主任进行沟通，将曹进军的先进事迹介绍给了班主任。班主任听后备受感动，特意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主题召集了班会，让孩子们理解默默奉献的劳动者是平凡而伟大的。那天曹进军下班回家，女儿扑上来抱住他说，爸爸您辛苦了。孩子的举动让曹进军特别激动，他的眼睛湿润了，心里像打开了窗户一样亮堂起来。女儿理解了自己，这是无法形容的温暖与鼓励。 曹进军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干一行爱一行，这不够，还要懂一行。平日里他尽管不多言语，但是却好为人师， 经常会给新员工义务培训，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同事也将思考融入工作，不仅工作效率提升了不少，大家对自己的工作也多了一份理解和热爱。许多人说他是当代的石传祥，曹进军自己却说，我就是个普通的环卫工人，保证环境卫生是我的工作，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曹进军，一个平凡的人，如同你我，在岗位上每日做着平凡的工作，但他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奉献会让自己的职业闪光，奉献会让自己的生命充满意义。 本台消息，大家一定玩过这样的游戏，在灯光下用手做出各种各样的姿势，墙上的影子一会儿像只小鸟飞来飞去，一会儿又变成只兔子跳来跳去。这种游戏的名字叫影子戏，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皮影戏。这是门古老的表演艺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最古老的电影了。它不仅巧妙地结合了民间的雕刻与绘画技艺，同时还吸收了传统戏曲表演及文学艺术的精华。在大兴礼贤镇有一个特殊的团体，他们的平均身高只有1.3米，平均年龄25岁，他们是小蚂蚁袖珍人皮影艺术团的成员。在白色幕布后面，几名袖珍人演员麻利地移动着手里的人物，用形象的嗓音诵念着台词。这是由袖珍人艺术团演出的皮影剧。 小蚂蚁袖珍人皮影艺术团是袖珍残疾人李明创办的，在大兴团区委等各级组织的帮扶下，已经有了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并且成为一支社会组织，还曾经得到国家各级领导人的接见与表扬。皮影戏表演时给人以震撼的艺术魅力，但是在制作过程中却是十分的繁琐复杂，从画稿、选皮、楼客、敷彩再到缀节都是十分的讲究。皮影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因为传承的人越来越少，它的魅力光环正在暗淡下来。在大兴区各级部门的帮助下，小蚂蚁袖珍人皮影艺术团赋予了这门珍贵艺术全新的生命力。他们希望能把中国的皮影艺术带到国外去，把皮影发扬光大。 本台消息，12月19号晚上，地下车库的安保人员张之虎及时解救了一位被反锁在车里的女士。事发时，张之虎正在车库巡逻，发现一辆没有规范停放的车辆，正准备拍照上报的时候，发现车内有一位女士正在一边打电话一边摆手。出于职业敏感，他马上上前查看，隐约听见车内女士正在喊救人。了解情况以后，张之虎立即帮忙联系这名女士的爱人，将女士从反锁的车内解救出来。女士下车后对安保人员表示感谢，并称赞她工作认真负责、周到细心。下面请听由本台记者张赞采写的新闻专题报道，勇闯火海救病人，危难时刻显真情。 在这个人命关天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自身的安危，心想一定要先把人救出来。 说这话的是一个90后的小伙子，名叫姚金硕，略带羞涩的声音，再加上他稍显瘦弱的外表，让人怎么也想不到他能与一场大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成为了现代版的赖宁。当然了，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其根源所在，姚金硕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大火与他的职业是分不开的。姚金硕是大兴区彩玉镇一名普通的网格巡查员，这个工作就是直接面对群众的基层服务人员，在所负责的巡查区域发现问题、反映问题、最终解决问题。姚金硕说，能够胜任这个工作很荣幸，扛在肩上的职责、重担和信任也让他在工作中丝毫不敢马虎。 每天就是我们去自己的片区巡查，我们也配备了那个工作手机，然后看见问题要用工作手机，然后拍照片及时上报。在最开始巡查的时候，很多老百姓都会不明白我们是干什么的，